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39章，我听到吕叔咁讲系有啲错愕，唔明白吕叔点解突然间讲呢一样嘢。不过佢呢一番咁嘅话，就等到我心中嘅怒气就平息咗好多。豆腐呢系个点样嘅人，我又点能够唔知啊？如果将佢比喻成一只狗嘅话，咁样系一条对所有人都会摇尾巴嘅狗。不过我一叫嘅时候，佢都仲系会翻嚟嘅。唉，咁啊得啦。当然呢，呢一个比喻我一直都冇同豆腐讲过。佢嘅自尊已经系受伤好深㗎喇。作为佢最好嘅兄弟，我都仲系要为佢嘅心理健康负责任下嘅。佢又冇继续呢一个话题，而系话锋一转，笑咗笑讲。咁我而家就嚟答你嘅第一个问题啦。你知道嗰个镇海石系有咩用嘅？豆腐接住讲。啊，听讲呢是呢个大禹治水时候嘅宝贝嚟嘅，可以镇江河。不过听起嚟好似有啲唔系好靠谱。不过除此之外仲有咗咩用呢？吕叔就露出咗一个高深莫测嘅笑容，柔声咁讲。你哋就只知其一得不知其二啊。呢个镇海石系大禹治水时期嘅宝贝。已经消失了有几度现世，最后就出现了在格格尔公主的棺椁里面。你们说这样东西格格尔公主又怎样得到的呢？豆腐舌了一声，他就说，啊，这就真是没想过啊，我觉得这个是皇帝给他的陪葬品吧。虽然说这个公主丑就丑样一点，但是佢嘅心灵都仲系好美丽嘅。我哋啊倒佢个斗嘅时候，佢都冇话嚟起丝吓我哋啊！唉，真系几鬼好人下嘅。一听到呢度，我即刻示意豆腐唔好炸乱波饼啊，叫阿吕叔啊继续讲落去。跟住就听到吕叔讲，那个镇海石呢，原本就系格格尔公主嘅陪葬品嚟嘅。呢位公主同时亦都系一位萨满巫师，相传能够通鬼神。而格格尔公主之所以能够凌驾喺所有嘅萨满巫师之上，系因为拥有咗呢一嚿咁嘅石头。呢嚿咁嘅石头对于萨满教嘅人嚟讲系无价之宝啊！豆腐一听啊，恍然大悟，佢啊讲。啊，吕大哥睇唔出吓，原来你系萨满教嘅，嚟，跳个喇舞嚟睇下。而家大部分人可能唔知道萨满教，不过可能或多或少都喺电视里面睇过，见到嗰一啲戴住啲鬼神面具嘅，跳住神奇嘅舞蹈嘅民族活动，民间呢就叫做跳大神。事实上那个就是萨满教的喇嘛。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萨满那些巫师自己呢是没有什么神力的。他们借助这些喇嘛咒语就跟这些鬼神进行沟通，借助鬼神的力量来行事。当然呢，原始的萨满教更加为复杂，只不过是流传到今很多东西都失传了。豆腐讲完，吕叔就忍唔住系咁喺度哈哈一笑，佢又话：，哈哈，你睇我似一个跳大神嘅咩？豆腐而家可能脑补咗一下吕叔跳大神嘅场景，跟住自己又笑咗一笑，拧一拧个头话：唔似唔似。我就觉得有啲郁闷啦。既然嗰个白泥斗教镇海石系萨满教嘅宝贝。咁呢一个关照老头同埋吕叔咩事呢？唔通呢两条友仲想加入萨满教？而家都咩年代啦？如果话要搞宗教行业嘅话，咪梗系做和尚啊最赚钱嘅咧。萨满教早就已经喺历史嘅洪流里边被淘净翻得啲渣噶啦。 呢件事就到咗关键点啦。吕叔就讲起咗其中嘅缘由，喺呢里边关于赵老头嘅都系吕叔私底下查出嚟嘅。赵老头做事隐蔽，不过呢亦都招架唔住吕叔可怕嘅人际网。倒斗呢一行呢圈就好细嘅，消息就传得非常之快，除非你系单干啦，唔系呢就好难有唔透风嘅墙。吕叔呢份人，我对佢嘅评价呢就系深不可测。就算好似卫南京当初评论佢咁样，佢呢个人呢就真系太会搞事啦。温柔和气都只系表面嘅嘢啫，喺呢一层咁嘅温柔背后啊，系一张比蜘蛛网仲要密嘅嘢。呢一样嘢就叫做人际网，一旦对某一个人咁罩落去嘅话，就绝对系死得好惨嘅。所以如果俾吕叔盯上咗，就相当于俾一条毒蛇夹住。赵老头啊，只能够自认倒霉啦。虽然做得好隐蔽，但系都仲系俾吕叔啊查得出嚟。嗰、那个老嘢之所以想要呢个百厘豆胶镇海石，是源于一个好唔靠谱嘅諗法。呢、这个赵老头呢就喺呢个深圳周边嘅惠州区嘅深山入边揾咗当地嘅村民，就盘落咗一块地。嗰块地呢就人迹罕至，只有一条盘山公路就翻山越岭。深山里面嘅人家就好稀少㗎啦，而且大部分都走光晒，所以呢可以讲系一个冇人嘅荒山。佢盘落咗呢个地之后，表面上就打住话咩农家乐嘅名义，背地里呢就搞起咗古代嘅神秘文化研究。乜嘢叫做神秘文化呢？讲笼统啲呢，就系话而家啲现代科学系冇办法解释研究，但系又确实存在嘅文化，就叫做神秘文化啦。譬如系道家嘅周易八卦啦，八字命理咧，内心功法，中医嘅奇经八脉，五行五脏等等，呢啲咧都系可以运用于实践。但系咧，包括花国人自己啊，都唔知道最深层嘅原因系乜嘢。中医就根据呢一个奇经八脉嘅诊病，药到病除，但系冇人能够理解奇经八脉究竟系边个发明嘅。究竟是怎样来的？西医的人体解剖亦都根本上找不出经脉这种东西。神秘文化的源头就追溯到一个点之后就突然间中断了。神秘文化好像忽然之间出现，但是它又肯定不是忽然之间出现的，或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断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历史的断代。随着大量的古籍的焚烧和文人的死亡，秦朝和以前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就是这样湮灭了，这一个就是历史断代。而在秦始皇之前，可能有更加强大的历史断代，他将中国的神秘文化就斩为两截，一节就是理论，一节就是实践。而现在我们就只有实践，就找不出理论的出处。好了，言归正传，这一个赵老头就做了这个神秘文化的研究，那他究竟用意是做什么呢？这个私人机构呢保密措施就很严的，即使吕叔亦都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探定到一些消息。据说赵老头深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就聚集了一班人，想通过这一方面可以找到延年益寿的办法。讲白了呢，就是跟古代的那些的皇宫贵族所请的道士炼丹炼气就是一个道理。现代的医学和生物学亦都力求破解人体基因密码，提高人体的寿命。在外国呢，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人的正常寿命是130年。而不正常的寿命呢，即是通过基因和医学作用的寿命 可以在未来达到了300或者800年甚至成千年都有。所以这一种热衷于长生不老的事，不单只是花国人喜欢做，外国人同样也在做，只是出发的角度不一样。古代埃及人的木乃伊就是一种永生的象征。不过呢，在这些年头能够做到赵二爷这个这样的份上的就已经不多了。根据吕叔的讲法，赵二爷每日主要做三件事。一呢就是处理事务呢，基本上就是由几个手下和几个长眼在负责，他就不用怎么操心的。第二就是养生。赵二爷是我见过60-70岁的老坑一个了。不过他的皮肤真是红润无比，双眼是精光烁烁。所以呢，他花了咁多的功夫在这里上面，咁还是有效果的。第三就是那一家的神秘文化研究机构，这一个亦都是倾财力最多的。豆腐听到这一度，一面就不可置疑地说，哇，这条老坑是不是有病啊？延年益寿，我看就他现在的身体再活个30-40年就不成问题的。这么算起来没有100都有90了吧，他还不知足吗？难道他还真的想长生不老？这件事在国外的医学家可能就比他更急，他这么积极地做，我看他80%呢就真的吃饱饭等死饿的。吕叔就低笑了几声说，你说的也是，可能他们在这个研究上边遇到了什么障碍，就将这个主意落到了萨满的身上。豆腐就有些回过味来地说，哦，所以这样的赵老头先去找这个这样的八雷斗搞镇海石啊。啊，不是啊，那他找镇海石的理由我就知道。那你呢？你偷那样东西是为做什么呢？吕叔就微微一笑，他就问，我讲过呢，我有一个兄弟被人害死了，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边死人可以翻生的？我岌了下头说，啊，我信啊，我见过有人用一些邪术想将人复活，而且差不多做到了。譬如那一个咁嘅徐福墓里面嘅毛皮师，又譬如那个揭安死咗嘅仔，仲有那个不知去向嘅萧静，佢哋几乎都曾经系接近于复活嘅状态。不过我始终就谂，已经死咗嘅人复活咗之后，仲系之前嘅嗰个人咩？或者讲佢仲系人咩？吕叔听到我讲啊，觉得有啲意外，佢又话，普通人呢就好难接受呢一点嘅。豆腐拍咗拍心口，好骄傲咁讲，我哋两兄弟系普通人嚟嘅咩？唔系啊，我哋系要做大事嘅人啊。我啊叫阿豆腐快啲收声啊，唔好丢架。跟住我讲，你讲咗咁多，我亦都听得出嚟。你嘅意思就系话，你揾白嚟斗搞镇海石，系想对萨满进行深入研究，救你嘅嗰位朋友。吕叔嘅不置可否咁啊，岌咗下头。豆腐就好好奇咁讲：，哇，萨满真系有啲咁够劲抽嘅嘢。咁具体嗰个操作步骤系点嘅呢？可唔可以等我老豆老母亦都翻生过嚟嘅？跟住啊，指一指我讲：，啊，仲有啊，佢阿爷啊，又等佢爷爷亦都翻生过嚟啊！正常的人呢就跟不上豆腐的思维节奏，往往呢就跟他讲三句话就会被他的白痴打败，继而就升起了闹人的念头。我承认吕叔比我更加有耐心，或者讲可能演技比我太好。他微笑地倾听着豆腐弱智的说话，好像对首长谈话一样那么尊重。这个豆腐讲完，他轻声地说，具体的过程呢，我到而家都唔知道。你对萨满教嘅认识亦都唔够透彻。佢系唯一一个从全世界唔同地方发芽嘅宗教。我哋将呢一种宗教定义为原始崇拜。佢系人类对万物最本质嘅认识。 道家有一句话叫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一点啊，在人类还是处于懵懂的时期，他们就已经领悟了，你明不明啊？豆腐啊，眨了一眨眼，然之后就接出了一句话，我不明啊，老陈，你明不明啊？我就岌了一下头。